待你的归期。 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是

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话着来，慢慢的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知所有灰暗，你阳光泛滥，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是面浪迹，我更要远身翻云，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太阳变成月要构成风景，最近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， 在梦中遵守每一刻痕。

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